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坚强和莉莉大吵一架，居然独自跑了出去，大家决定一起出动去找坚强。往后山寻找的路上，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秘山洞，八个人一只手电，这次男士把女士围在中间缓慢前行，手电则由打头阵的王法掌管。强光手电四周一扫，王法愣住了，这个山洞分明是天然生成，度虽宽却不深，也就是50平方米到60平方米的面积，山壁嶙峋，地面却是平整紧实的泥巴地。山洞空荡荡的，没有鸟兽出没的气味，连岩洞常见的蝙蝠都没有踪影，可见有人经常来这里清扫。最先让手电驻留的是进洞右手边的一面石墙，这里被精心修整过，画着一幅大壁画，王法一看便被吸引住了，画的是茫茫大海中浩浩荡荡一列木质帆船船队，领头的那艘船头站着一人，官帽长衫，衣居飘飘，虽然面容模糊，但能从服饰上认出是位古代男子。壁画内容显然有些年代了，颜料却很鲜艳。王法伸手在不起眼的角落刮了一下，颜料掉了，露出里面陈旧的色彩。原来这壁画是近期才描红修复过。自从看到这幅壁画，碧荷姐便很激动，她抢过手电凑到面前，仔细地照着摸着，半晌才声音颤抖地说，你们知道这画的是什么内容吗？是郑和下西洋。 你怎么知道？小鱼纳闷地问。 别忘了我是个历史老师。 你们瞧瞧这帆船，其底尖，其上阔，一共有9根桅，12张帆，这正是郑和为远洋航行制造的宝船。这里还有船号，安济号、惠康、长宁、安济，这些都是郑和用过的船号。 难道这里是郑和到过的地方？小鱼依然不解，王法倒是不惊讶，到过也没啥稀奇，这一带本来就是他的必经航线。不过纪念他的壁画出现在这样一个山洞就太稀奇了。碧荷姐喃喃道。突然山洞一角有打火机亮，阿牛在给初六照明，初六已经抡起锄头开始挖地。众人异口同声，初六在干嘛？挖宝啊，说不定郑和藏了什么宝贝在这儿。初六头也不抬地抡下一锄头，有病啊啊！如果这里有宝贝还会等你来搬吗？王法哭笑不得，别挖了，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古怪。王法话音未落，那边丽丽发出了一声瘆人的尖叫，她扑过来一把抱住王法，结结巴巴地说， 有人在那儿。 王法厌恶地推开丽丽，接过手电扫射过去，果然有一个人贴墙站着。因为那人服饰暗沉，融入背景，第一轮手电没扫到。眼尖的马鹏这时也看到了，惊呼起来，真的有人。手电锁定那个人影，那人却一动不动。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尊雕像。这是一尊真人比例的和尚雕像，整个雕像用桂木雕成，身着僧袍，双手合十。初六停下了挖掘，众人都簇拥着王法慢慢凑上前观看。除了手电照射带来的两个打火机也都点燃靠近雕像头脸，和尚的五官在黑暗中清晰起来。只见和尚面容枯瘦，双眉下垂，似乎心怀忧愁。雕工栩栩如生，特别是那双能闪烁光芒的眼睛，像马上就能转眼珠，立刻会开口说话一般。这和尚是什么人啊？用来朝拜的吗？把郑和下西洋画成壁画也就算了，干嘛拜一个无名和尚啊？马鹏好奇地摸了摸雕像。不料碧荷姐表现得更激动了，难道传说是真的？这个就是流落海外的惠帝朱允文，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帮惠帝东山再起。就在这时，丽丽却再次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和尚流眼泪了。 众人定睛观察雕像的眼睛时却都惊呆了，只见那和尚双眼晶莹闪烁，两行泪水正夺眶而出，沿着脸颊一直流到嘴边。 妈呀，有鬼！ 初六扔掉烫手的打火机，第一个冲出了洞口。众人吓得够呛，鸟兽散般争先恐后跑出山洞。 一定是因为初六乱挖乱刨，和尚显灵了。 马鹏拉起小鱼就往外跑，小鱼却反手抓住王法。王法是最后一个退出山洞的，和尚流泪确实也把他吓了一跳。不过他一边被小鱼拉着退出，一边还在用手电照那和尚。下山路上风雨依然肆虐，受了点惊吓的众人如同惊弓之鸟，好端端半空一个炸雷，把丽丽吓得一阵鬼哭狼嚎。返回木屋时天已经黑了，一天不见踪影的坚强此时却好好的正和笨叔在厨房忙碌，原来他去海边等过路船了。丽丽一见他就扑上去又捶又打，两分钟后他们和好了，丽丽又成了挂在坚强身上的鼻涕虫。台风的猖狂阻挡了回家的路，却也送来了不少搁浅的鲜鱼，可面对煎炸烤炖的全鱼大宴，大家的胃口却不怎么好，都还沉浸在那个诡异山洞带来的惊吓中。小鱼追问笨叔关于山洞的一切，他只是一脸害怕的摆手加摇头。王法食之无味的跟一条烤鱼搏斗着，饭间笨叔给小鱼送来了一杯绿茶，在这荒凉的海岛有这么一杯热茶真是奢侈。众人都羡慕地看着小鱼，王法突然抢过那个玻璃杯对着烛光照着。小鱼没好气地说，抢什么抢啊，给碧荷姐。王法却大笑了起来，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和尚的眼睛是水晶石镶的，我们用手电一照 水晶折射率大，看上去他的眼睛就会闪烁。 可是他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马鹏困惑地问。这个地方是海岛，空气潮湿，而且盐分很高，山洞里空气湿度达到饱和，水就在水晶石上凝结成水珠，你没有打火机在旁边一烤，他当然要流泪。回来后一直一脸愁容的初六此刻惊喜地说， 这么说不是我得罪他了？ 哼，当然不是。 众人一起大笑起来。到神秘岛的第二晚是烛光之夜，太阳能的余电消耗殆尽，好在笨叔有大量蜡烛储备，大家急着要听碧荷姐讲郑和和惠帝之间的故事。饭菜没下桌就开始了连珠炮般的追问，碧荷姐却不急于解答，而是先问小鱼， 你爸爸跟你提过郑和下西洋的事儿吗？ 小鱼茫然地摇摇头，海哥跟他之间能愉快聊天的话题很少，他对这种事不关己的古人更是从不在意。碧荷姐叹息了一声， 哎，现在的年轻人啊，光想着赚快钱，愿意了解过去的人太少了，其实最大的财富都隐藏在历史长河中。 初六不耐烦地说， 姐，你接点地气儿，别搞得跟书呆子说话一样。 好吧，通俗点，赚小钱靠拼命，赚大钱靠脑子，明白了吗？ 明白。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接下来碧荷姐用最俗套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历史加传说的故事。 话说这个惠帝啊，原来是明朝正经八板的皇帝，可是这个人性子有点面，他叔叔朱棣就说，既然你没啥本事，皇帝就给我做做吧，然后跟朝廷打了一仗，一把火把皇宫烧了，把皇帝宝座给抢了。这个惠帝朱允文啊，在火灾中失踪了，有人说他当了和尚，也有人说他逃出海了。说到郑和这个太监，他呢表面上是朱棣的乖宝宝，其实啊他心里一直惦着旧主子。他跟新皇帝说，我替您出去交几个朋友吧。朱棣一高兴就准了，让郑和带着大量金银财宝。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出海交朋友，也带回了朋友们回赠的宝贝。郑和来来回回七次，就是著名的七下西洋了。皇帝老儿舍得花钱，邦交的朋友也不敢怠慢，这个郑和两边经手了多少财宝啊，他把最贵重的都扣了下来，留给朱允文当东山再起的资本。可人家朱棣也不是傻子呀，他一直在找朱允文，终于知道郑和把朱允文藏在一个海岛上，就派出了舰队追杀。朱允文听说这个消息，就把财宝装上船准备逃走，结果那一仗朝廷把郑和和朱允文一起给歼灭了。当然官方记载郑和是病死在谷里，这么写不行啊，朱棣那么信任郑和，结果出一乱臣贼子，皇帝的老脸往哪儿搁呀？众人听得出神，初六更是双眼发亮，那郑和藏下来的财宝都去哪儿了？ 反正朝廷没找到，那一仗啊打得很惨烈呀， 朱允文的船被朝廷轰沉了，朝廷也死伤惨重。这些故事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认为是传说，但那个山洞里的壁画和雕像让我觉得一切都是真正发生过的。 碧荷姐讲得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她真是个好历史老师。 这么说海盗费老劲把我们弄到岛上来就是为了那些财宝？ 初六兴奋了， 要是能找到财宝，遭了那么多大罪也无所谓。 发财了， 发财了！ 别高兴得太早，那些宝藏有没有还是扯鬼蛋的事儿。 王法泼了一桶冷水， 马鹏却肯定地说， 我觉得应该有，海哥在这里设基地就是为了找宝藏，而且他现在应该还没找到，不然早撤回了。 我要是他，找到了也不撤，藏在这里最安全，哪家银行保险库能有这个岛靠得住啊？ 坚强打岔。王法冷笑，哼，好吧，就算找到宝藏，你觉得海哥和海盗这两拨人会让我们大摇大摆拿走吗？ 所以要团结，我们结盟吧。 阿牛放下了他的酒瓶，果断伸出了右手，初六立刻把他的手搭了上来。 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起找宝藏，一起对付海盗。 和初六一直不和的丽丽看样子不愿意，和坚强拉扯了一阵，最后坚强过去搭上了他的手。 算我一份，不过找到财宝可要按人头平分。 自荐动了一下想过去，碧荷姐却拉住了他，期待地看向小鱼。 小鱼，我们真的可以试一下，说不定能帮你爸爸找到宝藏。 也可能宝藏早就被海哥找到了，那小鱼你正好大义灭亲。 王法冷冷地补充着，众人却还是期待地盯着小鱼。 小鱼恼怒地说，别看我，第一，我铁定不跟你们结盟，第二，那个什么宝藏不存在，就算有我爸也不会稀罕，我家不缺钱。 小鱼撂下话回房了，虽然他也怀疑可能是真的，可在外人面前必须维护海哥。碧荷姐接着问王法和马鹏， 你们呢？ 马鹏摇摇头肯定地说， 小鱼不结盟，我也不。比起宝藏，我更关心我们怎么回家。 王法意味深长地看着每个人， 命比钱重要。 结盟会就这样因为小鱼不欢而散。这晚小鱼一直在床上烙大饼，好奇心和护短心在交战，他到底应该帮海哥守住他的秘密，还是和外人一起破解呢？怪只怪这事儿太蹊跷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在轻敲他的房门，这个时候小鱼才发现雨已经停了，静寂的夜里只有牛蛙鼓噪和那敲两下便停很久，显然怕吵醒别人的叩门声。小鱼打开门，是笨叔，正要开口，笨叔却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拉着他就往海滩方向走。小鱼一头雾水地被笨叔拉着，直到远离了木屋他才敢发问，笨叔，你要带我去哪儿？笨叔没有回头，拉着跌跌撞撞的小鱼直奔海滩。天色已经微明，接小鱼上岛的快艇正泊在岸边。此时笨叔递给小鱼一个背囊，利索地爬上快艇，然后向他伸出了手，示意他上艇。小鱼纳闷地打开背囊一看，矿泉水、两索饼干、换洗衣物，这些并不意外。意外的是，里面俨然有部海事卫星电话，按下按键，竟然电力满格。小鱼愤怒了， 笨叔，有这个，你为什么不早拿给我？ 笨叔做错事般露出了愁苦的表情，他比划着什么，不断抓挠自己的心脏位置。小鱼没能明白他的意思，也便懒得再理，拿起卫星电话就想拨号，但是笨叔拦住了他，拉着小鱼再次要他上船，着急地比划了一些手势。这次小鱼看懂了，现在台风停了，笨叔要把他送到前面的海岛上去，让他到了那边后再打电话求救。小鱼挣脱了笨叔， 我不走，要走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 笨叔急得从快艇上跳了下来，更快速地比划手势，小鱼只能靠猜。 你只愿意送我一个人走吗？ 还是这是我爸的意思？ 笨叔一愣，慢慢地点头。小鱼的心一瞬间凉透了，如果海哥知道他来了这里，却只想到他一个人的安全，那就证明海哥的确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现在唯一能合理解释这个秘密的，就是郑和的宝藏。木屋里的那些人，有些是小鱼已经视为生死之交的朋友，有些虽然可疑可厌， 目前却也不能断定是坏人。海哥是想让这些人和他的秘密一起禁闭在岛上吗？笨叔再次拉住小鱼的胳膊要往快艇上带，小鱼却使劲挣脱了他，并把背囊塞回给笨叔。 我是不会走的，除非他自己来跟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小鱼快步朝木屋跑了回去，直奔王法和马鹏睡的客厅。他几乎是踹门进去的，惊得马鹏从吊床上掉了下来。小鱼一进去就带着哭腔嚷嚷： 我们结盟吧，去查查这个岛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王法和吴马鹏目瞪口呆地看着小鱼，隔壁几个卧室的难友们也都被那一下踹门声惊醒了。结盟也分有限结盟和无限结盟，小鱼只信任王法和马鹏，另外几位还不能断定是敌是友，但得稳定军心以免后院起火。于是小鱼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带王法和马鹏当先锋部队，其余人留守木屋大本营，理由是王法和马鹏是有户外探险能力的人，其他人跟去只能成为拖累。况且现在台风已停，说不定海哥或者海盗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需要有人留下周旋。初六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我和阿牛身强力壮，怎么可能成拖油瓶？有我们在，什么妖魔鬼怪都能打成肉饼。 马鹏哼哧哼哧笑了起来，雕像的那两行眼泪就把初六哥吓得屁股冒烟呢。初六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那是意外。 坚强也不乐意： 凭啥把我们留在这儿？我看你们就是想独吞。 倒是碧荷姐明白事理： 哎，别吵了，小鱼说的对，如果一起去不能帮忙那就白费，而且大本营确实需要留守，现在台风停了，说不定很快会有人找到这里来。 小鱼，我看让自荐跟你们一起吧，都是年轻人，相互多个照应。说是照应，说穿了是监视。不过碧荷姐年长又和善，大家都要给点面子，这个方案也便通过了。 兵分两路，却没有有效的即时通讯工具，只能约定到下午六点探宝组还没回来的话，留守组就要出动找人。 小鱼想到了笨叔那部卫星电话，犹豫了一阵还是没说。笨叔只是给海哥打工的人，没必要让年老又残障的他面临大家的审问。 下集当中，由王法、小鱼、马鹏和自荐组成的探宝组一路向后山探访，他们会有什么发现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大型报道，非遗时光。